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传销过后，池小池开始了正式的自我介绍。 我叫池小池。 池先生， 那你没有什么要问我的吗？ 季作山自从和那个主神签下契约后，便一直等在长久的黑暗里，直到有人接过他的身体，他才得以睁开眼睛，重见天光。他还是贝塔，没有退化。虽然不能动弹，但对他来说，这个事实已经太过美好。尽管还有一些事情急于处理，但他必须先对池小池表示感激之情。 唱歌，好听。 话是好话，但做人不能丧良心啊。池小池笑笑没再开口。他微微夹起眉头，装作悠悠行转来的样子。罗西正坐在他身旁，看他行转，发自内心地舒了一口气。 感觉怎么样？ 他摇摇头，润了下嗓子，好让自己的声音更清晰些。 我的弟弟妹妹。 季作山眼中迎着高烧的水光，神态温柔，稍有局促，姿态却不显得过分卑微。罗西是个爽直性子，季作山没有摆出哀求之态，反倒让他轻松了许多。他最怕出现对方抱住自己的腿，涕泗横流，感恩戴德的场景。卖身做人生，季家是个什么光景，想也能想见。而季作山只求他救弟妹，而绝口不提父母。那么他说的弟妹应该也是季家仅有的亲人了。帮都帮了，那就索性一帮到底。但罗西也不是一味的好心，他想知道眼前人值不值得自己搭救。于是他问道， 你烧得很厉害吗？脑子清醒吗？ 季作山注视着他，眼中虽有血丝，但神智显然是清明异常。 你还会回展家吗？ 季作山只是摇头。罗西心里稍定，追根究底道， 为什么？展燕朝这么对你，应该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吧？你为什么偏偏这次受不了了？ 他不希望自己像展父所说的那样，成为季作山跟展燕朝赌气的工具，更不希望季作山是个甘愿受人践踏的蠢货。如果他救的人是这样的货色，他也不用帮他接什么弟妹了，把他医好了再丢回去就是。毕竟有的人命里犯贱，五行缺奏，他不需要在这种人身上浪费同情心。季作山微怔片刻，张开嘴，嘴角上扬，眼中却另浮出一层水光。他没有让水光蔓延下去，顺势低下头，眼神里是七分的隐忍。剩下三分是无法控制流泻出的苍凉。 他以前答应过不会让我做人生，会让我做最强的 Alpha。 罗西哑然。结合刚才展燕朝在客厅里的大放厥词，罗西想明白了，是因为展燕朝答应让他做 Alpha， 又养活了他的弟妹季作山，才任他予取予求。但显然按照展燕朝放肆叫嚷着季作山是他的 Omega 这件事情来看，他根本就没有把自己当初的承诺往心里去，甚至有可能是在欺骗季作山。罗西这一下放心多了，单手之一，湛蓝的圆圆猫眼瞄着季作山，颇有几分玩味。 志气挺高，但是最强 Alpha 不觉得太高了吗？ 他以为季作山会像大多数同龄人一样不服输地跟自己争辩，并列举出自己的种种过人之处。但季作山反应淡淡， 把弟妹家的地址报给罗西，又温和恭敬地说了声 谢谢你， 便又闭上了眼。罗西愣愣注视了片刻季作山的脸，轻笑出声。几天前他向季作山搭讪是看中了他的一张好脸，不避讳地说，季作山这身清冷气质透着股格外的玉气，特别叫人想扒去他的衣裳，看他脸红沁汗喉结滚动是什么模样。不过现在他倒是真想看看季作山的底气到底源自于哪里，毕竟他前不久才了解到，在学校里提到本届最强阿尔法，人人都说是展家二少展燕朝。至于季作山的名字，不过是列在中游位置而已，半分也不显眼。在季作山闭上眼睛后，池小池重新上线。季作山的声音里透着真切的惊喜。 谢谢你记得我的弟妹。 以后你有什么要求就直接说，主要是因为你这个身体出展家的时候还晕着，得慢慢清醒过来才自然，不然我早就跟罗西提了。 061在一旁安慰季作山， 小池演技很好，你不用担心。 季作山有点惊喜也有点羞涩，他刚才在后车镜里看到池小池的表现，没想到自己在眉眼中稍带一点自信后是这副模样，他新奇极了，也喜欢自己这副样子，暗下决心以后要多多向池先生学习。 这是我应该做的，从没有人这么夸过。 的确很好听，你唱的歌我没有听过，能再唱一遍吗？ 061一声别还没出口，池小池的一嗓子就直击了他的灵魂。等季作山跟着唱了一遍后，061才发现他为什么能这么真诚地夸赞池小池。他在池小池跑掉的基础上起码又多跑了一个100米冲刺。池小池夸他 真聪明，一学就会。 季作山有点不好意思。 你知道我们俩这种情况在我来的那个世界叫什么吗？ 大概是音痴吧。 池小池得意的 知音呐。 季作山好奇， 就是俞伯牙和钟子期的故事啊，你听说过没有？ 作为一个旁听群众，061恨不得自己从来都没有听说过。季作山重活一世又如愿以偿地离开了让他窒息的展燕朝，心里轻松，索性竖着耳朵听池小池天南海北的胡扯。池小池就像是养了一只会捧场的小海豹，啪啪拍掌，乖得不行。061看在眼里，心里既暖又有些不安。罗西家暂时拨不出体面的客房，只能收拾出一间阁楼储藏室给季作山栖身。阁楼很大，放得下6-7张床。罗西今天见识过展燕朝的风劲儿，便打算连夜把那几个住在城郊的孩子接来。而在季作山上好药安顿下来后，061为池小池念了一段百年孤独。池小池扛不住重复人名的精神污染，不一会儿就睡着了。念完第一章，061放下了书。季作山倒是求知若渴。 后来呢？ 嘘。 池小池叫起，今天又挨了打。尽管061为他阻绝了痛感，但是看他面色苍白，061心里也不舒服得很，只希望他能睡得好点。小季很快反应过来，不再吭声。061将自己传送回了主神空间。发现了季作山这个 bug, 061的第一反应还是要向上反应，以免发生什么错漏影响池小池的任务进度。但他只在须臾之间多走了几步便站住了脚。季作山能说话的 bug, 细想起来其实并不难解。他的体内能量天生比正常人高出一截，精神力更是异常强悍。主神的禁锢并不能奈他如何。而061注意到的是另一件事， 如果说在东哥的世界里，自己所接受到的讯息还不一定源自于东哥的话，那么季作山开口讲话，基本上坐实了池小池所有的推测。宿主在寄宿时，原主并未离开。那么之前，主神为什么要求所有宿主死遁离开呢？为什么不在相关条约里告知系统们这一情况呢？宿主死遁，那被杀死的肉体里的原主又能去哪里呢？